为抗日凝雄金正书同志逝世67周年，俄罗斯网络杂志《里姆区区》21号载文介绍了他为万景台革命学院制服所给予的深切关心。另外，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最近载文称颂了抗日凝雄金正书同志关于杂志《朝鲜妇女》创刊工作的不朽业绩。